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真想在你面前出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 身。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连老配二连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上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染指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徐冉。于浩，你刚才怎么了？ 我这突然想到王哥刚才悲惨遭遇，我就是心里一紧。 好吧，这儿呢是 FM 98.2，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对， 所以大家不但可以通过收音机 FM98.2 AM927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打开花椒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或者是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这个按钮，就可以关注我们，然后跟我们实时互动。 没错，我们的呼号是北京青年广播，6月26号正式开播，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调频啊。 是的， 对，多捧场好不好。那么在这里呢，有这个节目能够出来哈，主要感谢人民，感谢党，感谢这个台里对我们的培养，另外还要感谢 刚才这是你现场来了一段 吗？厉害， 你这是 freestyle 的吗？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哎，那你这个词汇啊，是一看就是老江湖了， 是不是、 啊？ 一看干过婚庆是吧？ 是，多少钱一场啊？ 嗯，看吧， 看交情哈。 对，我一般都是帮你搭钱。 布鲁克林跟人 battle 过。 再有特别的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所有人鼓掌。 哎， 好， 好。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嘉宾啊，就在 位、啊、 两位，就我想说的是一位新嘉宾，新面孔，就小曾老师。 他在台里真是比我根儿都深，你知道吗？ 这个男生他之前来过。 哦， 你之前来过？ 对，那你旁边的男生之前来过？ 那我应该是很生涩的那个了， 是吧？ 特别年轻， 哎 呀，真的好不好意思、啊？ 欢迎 啊！谢谢大家捧场。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小曾老师，你得介绍他呀，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 啊。啊，那是原来，我真的不是，好吗？你太不了解我。但是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做过直播了，所以 真的 到这儿还是蛮 前辈、啊、真的 没关系，气场依然让我啊、哦、 真的吗 好羡慕。来，再来介绍一下同样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另外一位嘉宾，是演员希赫，欢迎。 欢迎希赫。 你好。 哎， 每天穿的都是各种 cosplay 是吗？你 没有，我这是正经 freestyle， 这 他是正经人。 改良的汉服， 他说明朝的，就像那个时代过来的人。 对， 他有时候穿80年代的什么阔腿喇叭裤之类的，一背带之类的，每次都不一样。大头皮鞋 啊，还有那种墨镜儿，然后 那没有，那怕 我们现在这是一个时尚节目啊，时尚最时尚。 好吧， 来， 今天邀请二位来，主要是看我们今晚有戏的最后一趴哈。 你说为什么不找李云飞、叶鹏等人？ 对呀，这个是我一定要吐槽的，因为之前因为我是经常会播小说或者是录这种广播剧录的会非常多。 小曾老师其实是一个配音导演。 对啊， 他也不知道这事儿，你们俩懂我词儿吗？真不知道。 你俩对一下口供， 对你俩行不行？ 然后结果今天一来。 是个相声， 我当时就傻了。 对， 我也傻了。 因为我当时跟于浩讲，我说我长这么大以来，虽然我这个年纪比较年轻哈，但是 你敢往脸往屏幕前凑一凑，让大伙 看 着。 我看过段子不超过10个，就是相声段子，所以大家一定会。 现在有了他之后，超没超过10个？ 那 超过了， 还没超过，还没超过， 自己演的不算了。 我们今晚戏中戏的这个片段啊，确实是，虽然我们之前也说过相声，但是那个相声好像也很经典啊，但是这个好像特别长，而且需要的那种功底好像更深一些，是吧，于浩？ 对，这个主要确实考验一会儿考验。 你告诉我，今天这事儿是不是你给我们挖的坑？ 我真不是，我为什么要说相声呢？ 但是你昨天就知道今天说相声了，你说这怎么回事？ 对， 真是 啊！他昨天就知道告诉我说今天说相声， 所以你想知道一群演员和一群播音员怎么演相声？ 哎，大家锁定我们 FM， 就告诉你们一个道理，并不是谁都能说相声。 哎，但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我待会儿要说话的话，就必须得按稿子，完全按稿子来， 一个字都不能改， 一个字儿都不能改。他们里头，他们每次说的肯定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怎么 一个字儿？ 这个真的确实有很多是严丝合缝的。 非常 啊，真的吗？ 那还有， 那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里面的，就是我不一定非得用他们那样子的， 必须用。 我一次来的嘉宾， 我们这不用。 你记不记得我昨天上次跟你上节目说的？我说把话说的能够乱七八糟方言混一块儿，就是这位老师。 哦，你说小曾老师 一会儿 是我吗？ 对， 真的， 对对，特别 是我是一会儿伦敦音，一会儿印度口音。 小曾姐，我知道为什么今天请您来了啊，小曾妹，我 老妹啊， 叫小曾哥， 小曾老妹啊， 叫曾哥， 叫你曾哥， 曾哥，曾哥，哎呦我天， 曾哥，你看这事儿是这样的， 你说， 我知道他为什么今天要找这段相声了， 为什么呀？ 因为他知道你能倒口， 可是不是这样子的，倒口那个是他弄，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会儿你们倒口过来。 对，我 倒 不 动，没法倒。 你放心，今儿你们俩谁也跑不了啊！来吧， 好吧。 首先，先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的我们网剧榜单。 好， 每天会在这个榜单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三部，就是在今天播放量是比较靠前的网剧。如果大家有兴趣，觉得这个题材或者这个故事梗概又特别感兴趣，可以找来看一看啊。今天第一部呢是《超级小狼东》。 小狼东，哎呦喂！ 我 不好意思， 口条啊。 那我能不能有一个申请啊？虽然我还没有看过，待会儿能不能让我介绍？一个我也很好奇， 对，一定 要 看 了。我一个字都不看的情况下，我看我能不能说对。 那你没看过那个剧，反正有点问题。反正 他说他连稿子， 我连稿子都没有看。 对我们的节目负点责任好吗？我们主持人都是前一天晚上就开始背的。 没事，姐，你也可以 freestyle 啊。好吧， 好吧。 小曾老师是非常厉害，他 试一下，试一下， 特别多 啊。那还是看一遍吧，好吓人呢。 我先来改个口啊，这个叫《超级小狼中》， 小狼东 是在搜狐视频播出的，但是播放量是367万。讲了一什么事儿呢？说在20年代民国初期，天灾人祸兵乱持续不断，大家都苦不堪言。更有居心叵测之徒呢，借机作乱为恶，体内暗藏龙灵之力的这个小郎中，主角要上场了。杨毅，他因为瘟疫事件卷入了上海各方势力波云诡谲的这个争斗之中。他也因此呢，就结识了上海市的市长莫森的女儿莫小鱼，两个人呢不出意外相爱了啊。在幕后的黑手，同时也是杨毅师叔身份的多童，由于疯狂的追求这个长生不老的这样的一种妄想，他就不惜人为的散播瘟疫，以人为药材炼制禁药，赚取暴利。而后呢，更不惜暗杀， 胡拉的， 对，更不惜暗杀政要，以挑拨各方军阀之间的一个矛盾，诱发了战乱。其最终目的呢，是要达成制造六祸。这个六祸，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就是你看，他不是要长生不老嘛？他应该是某种邪门歪教当中的一种 境界。 对，六祸，祸是天祸的祸啊，血祭众生以换取个人长生的这个邪恶目的。我想最后你看，既然这个名字叫超级小狼中，肯定是对这个杨毅出手了。救下了天下苍生。 他为什么叫小厨子呢？ 对呀、啊，不叫小城管啊，那会儿没有。 我以为你想说的是超级小郎中了，没想到来一句这，好吧。 哦，来啊，咱们来说第二个曾老师来说吧。 曾哥不是要来吗？ 曾哥啊， 曾哥来 吧，试一下，好紧张啊。 那你可以 freestyle 来， 就是那种绵羊音是吗？ 对。 来，我们来看一下，是按图，它是来自搜狐视频，是这么说吧？ 对， 它的单日播放量呢，达到了77万。那按图讲述的是什么呢？ 什么呢？ 啊，让我看一眼啊，一直过着平凡生活的年轻片警叫钟坤，在他25岁的时候啊，他迎来了命运的转折。为什么呢？他经常看到的奇异现象就让他深感迷惑。他从姑姑的口中呢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呢，本就极具正义感的钟坤意外的被调入到刑警队之中，与电脑高手山子，那日本人 一 山子它就变成石头人了。 山子到底是山子还是山子呢？ 塑料袋。 我觉得可以这样，就是到底是山子还是山子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部案图， 特别棒。哇塞， 好啊， 熟练主持人的功力， 那来得好， 再夸我受不了了。 与电脑高手山子一起破解了悬案，在一桩桩特殊的案件背后来努力的找寻父母过世的真相。啊，这是一部灵异探剧啊。 嗯，你看他不是经常能看到奇异现象吗？ 小苏老师经常录一些灵异的东西。 对对对，灵异的。 为 这俩主持人怎么了？ 你听我说，为什么我说灵异？因为他在咱们台这儿录书的时候，录一个恐怖小说，录那书丢了。 那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灯突然咵就灭了， 那就是停电了。 对， 没有没有停电，其他灯都亮着，就那一盏台灯灭了，灯泡 烧 了， 是吧？ 对对对， 你踩的脚。 哎，我们继续来说案图啊，我们来回归一下正题。那作为一部灵异探案剧呢，自然是心有多大，脑洞就有多大。不同于《聊斋》之类的古代灵异剧，这个《非正常事件集》把故事的背景放在哪儿了呢？放在了现代社会，这个捧哏干得好，但是却给男主角安排了钟馗后人的身份，那这种古今结合的设定是非常少见的。此外呢，还有对尸体爱得深沉的美女法医乌菲菲，还有平时吊儿郎当办事却非常严谨的好基友山子， 好朋友， 对，一起组成了探案三人组，智斗鬼怪， 不错。 所以我觉得 功力还在， 功力还在，我觉得 特别棒，特别棒。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山子，不应该是山子。 嗯，应该是山子。 就是对，就特北京到山子。 我不是，我最开始我刚瞄了一眼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人他是一个日本人，他叫基友山子。 霓虹姐，基友山子， 特别棒。 对，你看有的时候就一旦把子啊，他要中毒了之后就奇怪，你比如塑料袋子，像不像一个日本人名？ 塑料袋子 是不是？ 啊、 哦， 塑料袋 天呀！ 对，自成袋子了之类的。 其实带 大脑瓜子 就是这个，说我吗？还是说我？还是说于浩？ 因为小他一定说我，他跟你不熟。因为小邓老师，小邓老师一直在我们那个，就是我叶鹏林在我们组成那个四人组里头，他经常就会被埋汰成 那和没有牙说小曾姐姐真漂亮， 那是真的呀！ 啊，这个镜头对我这么近，拍的这么走形，居然还漂亮，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就是其实 对，曾哥的意思就是我其实更美， 其实本人更美， 真的是这样。能不能把 我要向曾哥学习一下？ 要常来啊！ 这种不要脸的精神是 吗？谁能看出来你是70后？ 你怎么又把实话说了？ 别，人90后让你说成70后， 不是太过分了。 你看你98年不也是70之后的吗？ 啊，是对，您说您说， 那08年也是啊， 磕对。 磕对了， 磕好。 怎么样？现在开始装装装装天 呢？今天练一练这个啊， 最后一个再给大家介绍一个， 叫什么呢？贼偷贼， 贼偷贼， 贼偷贼，你这个贼啊，贼 上口了 啊，上口了。在这个播放平台是爱奇艺，单日播放量59万。贼偷贼呢，是由谢耀基导演，由这个刘昱畅、郭冬临、李菁等主演的内地剧。你瞧，本剧呢围绕着主人公蔡东东啊，展开了一段贼帮之间的明争暗斗。在斗争当中呢，生性胆小的东东啊，面对女友阿姨查出胃癌以及师姐一战期，为了帮助自己。出气被东北帮报复致残的时候，开始就选择逃避。后来呢，终于战胜内心的胆怯，担起了男人的责任。直到后来，他良心发现，做出金盆洗手的决定，要走回正途。 哇塞，你俩这节奏好相似哦！ 我们太熟了，这种点点的， 主要是 乱七八糟的， 所以曾哥棒了。 曾哥特别不愿意让我看他身份证，你知道吗？你要理解谭校长的心情。 往事不要再提，来。 谭咏麟永远20岁， 人生几度风雨。 对，小东老师真是这回能来，我特别高兴啊！但是说相声，我真以后不能因为这个就不来了啊！ 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 要常来呀！ 不是小东老师，你有没有知道？你看他经常录一些小说剧啊，还有广播剧啊等等，这种也算是配音界的演员啊， 哇， 大腕 的， 大腕 儿，大腕儿，大腕儿！最近刚出了一个什么书来着？叫？ 还出书了？ 不是，哎，也忘了说。 你能不能行？怎么今天你俩 怎么又出 口 出 来了？不是， 你们俩对一对口供去。 不用，就是因为我们俩太熟了，所以说呢。 婚姻调查师吧，叫什么？ 对对对。 啊。 哦，那不叫婚姻治疗师。 婚姻治疗师。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啊。那我在这也不太方便做宣传是吧？那就算了，不宣传了。但是特别特别的好听，后悔的。 我就知道 叫婚姻治疗师真的是非常赞。 没事，给我老师 广告费打到我们账上。 给我老师王明君老师一块录的。 啊，是非常好听，真的是。 但你想想，做戏剧 有戏，这个戏尤其是我们围炉剧本和小说剧和广播剧，你觉得最大有什么不同？ 你是在问我？ 对对对， 你再说一遍，没听清。 就是这个，你看啊，我们正常看的一些这个电视剧啊、影视剧啊、网大呀、网剧啊等等，这个和这个小说剧和广播剧，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啊？你问的问题太长了，你说我们70后脑子转不过来吗？ 快说快说，到时间 我想不太起来了啊，就这样吧。 好， 那想想，你想一想，我们整点之后再回来。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冉。这儿呢，以如刚才于浩所说，是每天晚上6:45为大家送上的今晚有戏。我替您补个信息，您谢我、这样的搭档哪儿找去？ 那是 我们今天呢还会在 哪儿找不着啊？ 那你走吧，我换一个。 你俩打一架。 那等会儿再出去的啊，出去我叫两个帮手。 你快进去说正经的。 我们有一个深度的合作平台是在花椒直播，其实我刚才脑子断弦了，就我们有一个深度的合作平台是花椒直播，大家可以在这个花椒直播上找到活力酒吧这个房间，也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晚上同步在收音机当中可以听到的这个直播的这个视频版本了啊。同时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你只要关注它，然后点击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直播的情况。当然呢，如果说大家觉得现在正在开车不方便看直播，也可以收 听啊。 对 ，FM98.2 AM927都是可以听到的。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鼓掌。 哎，多谢。 三哥第一次来，不知道我们这个鼓掌环节的意义。这个呢，是我们特别回馈我们金主的。 你就火爆一点的。 对，以后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你再来一次，他也不刷小礼物。 对，我今天代表斯坦替大家说一句，小礼物刷起来啊！ 刷起来 啊！对，来啊！ 还有这二手货彤彤又来了， 小礼物起来！ 嗨，支持徐冉，谢谢！ 欢迎点亮，欢迎点亮， 点亮，点亮！ 小礼物 这么多， 可以的，可以的。 那个 啊， 他七克已经是打着七折说的了，现在你知道 吗？真的吗？ 这样啊，我们到了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在这儿呢，咱们一块来围读这个剧本，是相声本的。确实，我们之前演过群口相声，好办。群口相声它特别容易出节奏，你一句我一句他一句，很少有插花在一块说的，但是对口而且 插花对口，这好专业，给大家解释解释。 就对口俩人说，群口 这个我能明白。 插着花说的就是他这个句子里边的话，捧哏都在里边说着话 啊， 这个节奏很难。你如果不给这个捧哏留口的话，就麻烦了。 不能光只捧哏往里垫话。 对，所以大家听起来好像相声很好很简单， 就是一样拿本儿，你就说不笑， 你就说不 就想不了， 对，你就是没办法， 我们就告对对就告诉你们这个道理。 我就那个节奏特别好， 感受到了，对对，感受到 就是笑不了，是不是？ 对对，不是就是笑不了，就说的那个味儿就是不对。 没事，曾哥，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会儿如果他们都不笑的话，我人生替我人生来配， 你是 活 的。 这个挺考验两个人的默契。 于浩的这个冷笑干笑啊，笑得特别有水准。来，笑哥笑一个，你看怎么样？我跟你说，我每次听完他笑，我心里疙瘩出来了。 这个特别特别的像，就是那种特别虚伪呀、啊，或者那样子的人。 哥，我每次都不好意思说，留在心里吧。 好的好的， 别了，澄清到底， 尽在不言中。 来来来，咱们来这个满腹经纶，实在太经典了。 先来介绍一下呗。 嗯，满腹经纶是这样，他是。陕西相声演员， 嗯 啊，他们俩西安的是这个有这个相声社啊，叫苗阜王声经典作品。内容说的是什么呢？这王声苗阜啊是很久不见的一个发小了。苗阜小时候呢不爱学习，现在见到王声想表现出自己有学问这么个状态。然后呢他就说我这啊我这看词典我又读过书这一点。结果呢他就把很多故事张冠李戴闹出了很大的笑话。 嗯、 这个王声本来确实一个是个陕西师范大学学中文和历史的高材生。当然了和我们常见的银飞兄弟还是比不了的，银飞毕竟是博士、 哦、对对对 是吧， 是是是， 但是他学的呢他学的是这个新闻和传播啊，也不老一样的、 嗯、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改了行了、 嗯、 那么说回这部来说回这部相声啊、 嗯、 这个相声呢把中国传统的文化成语啊神话故事和外国神话结合、 嗯、 整个片段呢就是涵盖了精卫填海啊夸父追日哪吒闹海等等段子，还结合了很多地方的方言、 嗯、 笑点颇多，几乎就是哎，一会儿就一个包袱，一会儿就一个包袱，他真能想，而且完全不需要有任何人就觉得听不懂，不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你知道我在办公室想提前听一下这个原版吗？ 嗯、 我在我工位上静静的放， 一直在笑、啊， 结果就发现周围哈、就是、 全都在支着， 对对对对，大家都在听，然后你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嗯，旁边怎么那么多回声？因为大家都在听， 原来确实好， 因为他太入耳了。 我们努力吧，我们努力吧。 对，争取真的别给这部原版蒙太多黑啊！ 对，他其实这样很多事情不是靠努力就能够得到的。 浩哥，这巴掌打好响了。 但是你说这个水平不怎么样，这把的力气是真的，你得理解， 就 是 脸还是豁得出去的。 是，你看我们一直照着我呢，也没敢 说的不好，你也不能过来早揍我们， 未必抓得着，你知道。 刚才正好有网友问我们是在北京吗？ 京 嗯，我们是在北京，我一会儿就告诉你媳妇住哪儿。 于浩给大家念一下这个英文，这个网友的英文。 英文叫 Stussy。 Stussy 是 Stills 吧 ？Stills，Stills， 他读的对吧 ？Stills，Stills。对，一会儿还是你告诉我们这名字怎么读吧，就别给你错了。 Photo 87。 你看，你西鹤他像他这种长相的人，上镜就特别好看，虽然底下看着，嗯，也挺好看的。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如果现在听收音机的话，也可以对打开花椒直播，就关注一下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 好， 如果大家在开车的话，对，如果大家在开车的话，还是就听收音机好了。 互相脚底在踢， 我真没有。 周伯通， 来吧，咱们谁演谁呀、 啊？这个头一段谁来呢？西鹤，咱俩来吧。 啊，也 行，我们一会儿编一下，一会儿 西鹤咱俩来。 你们抛砖引玉，一会儿我跟曾哥来。 对，我们先抛砖引玉。 两男两女， 我 们是砖，你们是大砖。 对， 是每一对儿都得把它全部说完吗？ 尽量，看时间，也看时间，别着急啊。这样，那个 说起来其实没多。 您来苗阜，我来王声，我来那个捧哏，您的逗哏，好吧？ 行啊，那我就来苗阜老师了， 好吧？ 对， 准备啊，音乐起来，下来之后咱们就开始，好，三二一，准备，我是王声，你是苗阜，开始。哟呵，这不是丁老师吗？ 哎呀，这不是于老师吗？哎呀，好久不见了、啊、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哎呀，我跟你们说呀，人家于老师那这个文化这个高得了不得啊，这我跟人家这个就没法比。虽然我们俩是吧啊发小啊一块长大的， 哎对对对， 嗯，可是到了高中以后呢，我们俩这个成绩啊那是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为什么呢？ 我没上高中啊。 嗨。 啊，现在我这个领悟了，我得好好学习。 哎，要努力、 啊。要不然这个知识赶不上人家，这个跟人家这个没法搭档，是吧？啊，最近呢，我这个也开始研习上各种书籍了。 哦，看书了。 啊，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哟呵， 这个什么名侦探柯南呀、啊、海贼王啊，哎呀，我就在手里边的拿着呀。 哎 呀，我这。 对，您再看一套这个七龙珠，再看一套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你知道吧？ 是吗？ 这是什么呀您呢？你看点正经书不成吗？ 正经书也看呢，是吧？ 啊 啊，《山海经》听说过没有啊？《山海经》，宝贝儿啊， 对，不要叫那么亲热啊。哦，您看那个《山海经》 啊？ 我说，您刚才看那个《成语大词典》都看得跟酱子似的，你还看《山海经》呢？ 怎么地吧？ 《山海经》那是先秦的古典呢，言辞古傲，诘屈聱牙。 你说的啥？ 我刚才是个幻觉啊，幻觉。啊， 我就看这个了吗？ 不是，那你能看懂吗？嗯， 当然能看懂了。 那么说真看过？ 我给你讲几个故事，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了。 好，你讲，你讲，我来。 精卫填海，有没有？ 罢了，《山海经》。北山经的故事， 哎，我不知道哪的，反正我就是爱看这个啊。精卫填海吗？是吧？为什么填海呀？ 为什么呀？ 大汉奸拉过来就填海，你知道吗？浮上来按下去，浮上来按下去，浮上我还按下去。 等， 我就爱看这个民族气节。 什么民族？这里头有民族气节吗？这 啊，怎么了？ 哦，精卫填海，合着把汪精卫填海里了？ 那要不然呢？哎呀，叫填海嘛，是吧？谁填不是一样？ 好家伙，你这血丝呼啦这个故事，你看看啊，精卫填海。你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啊，从哪儿来的？ 精卫啊，太阳神炎帝的女儿，哎，小名叫女娃。 哎呀，补天那个吗？补完天后来呢？ 这不是一个人 啊！ 这女娃这一天呢，驾着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此仇，嫌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哎呀，了不得了啊！我明白， 哎，明白了。 炎帝的女儿啊，叫精卫， 小名 啊。有一天晚上啊，在这个大海上划着小船，一看，哎，风浪过来，还说呢，哎，娘娘，风浪谁打的？ 这怎么就来一宝鸡人呢？ 你不说炎帝的女儿吗？炎帝不就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你尊重历史客观史实嘛？你这 破坏神话美感呢？你这， 哎，我就明白你这个故事了吗？ 知道了吗？ 嗯，哎，可能是记得有点岔皮是吧？ 哎呦，还岔皮，就是您用这个词啊，都是很奇特呀。 那别的故事我还记得呢。 你还知道什么呀？ 寡妇追日。寡妇追日讲的是这个什么故事呢？ 这故事我知道。 哎，您知道？ 哎。对呀，这汪精卫是个汉奸嘛，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那就是个寡妇了，没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你看看人家这个学术脉络， 做什么学术脉络？ 这不你是都你整理出来了吗？ 整理什么了？哪有寡妇追日这事儿啊？夸父追日，哎，也叫夸父追日， 啊，夸父追日啊，追赶太阳吗？这不还追一边追还一边追这个娘娘啊，太阳跑得太快了啊！ 哎，又来个宝鸡人的你。 炎黄子孙吧，要不我给你换黄莲花，哎，来，我给你换啊！ 等，您换一个什么？您真正看过的故事？ 我真看过 啊，《圣斗士》里的也行。 哪儿拖闹海？哎，我最喜欢这故事。 哪儿拖都闹海，只您站海边拖就行。 那不哪儿拖？哪儿拖三太子吗？是吧？ 问谁呀？ 啊，这不陈塘关李靖有三个儿子，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哪儿拖吗？哪儿拖三太子？哎，我就爱看这个。 要不说您这个记忆力有问题呀？ 那，啊，怎么了？ 名字记错了 啊？名字怎么错了？啊， 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啊！皮拖啊！皮拖，我穿过，我有 什么呀？你有啊？ 啊， 有什么？ 我有皮拖，我有， 还真有。老大金吒，老二木吒，老三换作哪吒， 哪吗？哪托吗？哪位？ 哎呀， 别别啊！ 你 说， 我求你了，你能不说英文行吗？ 怎么的了？我就 问您，您去过庙里头吗？ 我没去过。 我那您下回好好去看看行吗？ 我不去。 我，您实地去考察一下，您就知道您念错了。 我怎么念错了？ 你看，那个庙里头那个墙上啊，老写一句话叫“南无阿弥陀佛”。 啊， 要念出来叫南无阿弥陀佛， 拿干抹子呢？ 哎，你还会武汉话？你这 啊，相声演员吗？肚子不就砸破铺吗？ 对 吧？ 对 对 对，不是，这都不是，这叫梵文。 现在不都简化了吗？ 哪个梵呐？ 这不是那哪吗？ 嗯，梵，印度古称叫梵 啊啊，是挺梵啊，梵文是啊，这么念啊？ 对对，念哪吒， 哪吒， 哎。 啊，对，哪吒是这个李靖的儿子吗？是吧，小孩吗？每天出去玩耍啊，弄一身都是个滋泥儿， 哎，特别脏。 得了吧，洗洗去吧，是吧？就把这个肚兜子滋啦，哎，撕下来了。 这肚兜子长身上了是怎么？ 这不粘了吗？哎，这不跳海里，哎，他开始游泳，哎，一边游一边搓身这个滋泥儿，哎， 哎， 人家龙宫里也有个三太子， 哎，那对对对 啊，龙王三太子会饼吗？ 敖饼， 啊，敖饼吗？在这吃烩饼呢，哎，拿这个 余光一看，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儿。 哎呀， 当时就急了， 我的天哪，我是你呀，我 敢送我呢？这是敢送我呢？我在这儿吃个灰饼都吃不好了。 不是，三太子是哪人呢？您瞧这是啊， 这不唐山人吗？ 不是，龙王三太子他怎么能是唐山的呢？ 离海近呐、啊哎，是吧？ 行不行不行啊 啊！就是敢哄我呢，吃个灰饼都吃不好了。夜叉呀，上去给我弄死他！ 我这三太子用这个词儿，您听听。哎呦， 这个好啊，这不夜叉当时就领命了啊，拿着这个大叉子。 哎呀呀呀呀！什么叫大叉子呀？ 啊，这个兵刃嘛， 那叫五谷烈焰拖天叉。 什么玩意儿？啊就大叉子吧！ 哎呀， 拿着这个大叉子啊，领着这个虾兵蟹将啊，这么些这个小伙伴小朋友啊， 哎、小伙伴还 啊，这个皮皮虾精啊，海带精啊， 哎、海带怎么成的精啊？ 这不就是柔软的妖精吗？哎、对吧？啊，都在这个海面上啊，一看哪吒还在这洗得高兴呢啊！哎，我说那个，哎，我小二来，那干啥嘞？三太子都急了，你知道吗？ 一个三太，你等会儿啊，一个唐山的三太子。带了一个河南的夜叉，这什么组合？这都是 咋了？琢磨琢磨， 什么组合？你这是 我是强化这个人物性格吗？ 你这里头还有人物去？你 那你看看，娘娘啊，冯老太大了，这谁？ 精卫 啊，干活我们呢？ 三太子， 你干啥嘞？ 夜叉， 哎、啊，你这分多少？ 嗨、 哎，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 行， 形象是吧？啊，这个 我就说行、啊，你就说那夜叉这事儿吧，行吗？ 啊，好了，你说这个啊，这吧，这不打起来啊？这个哪吒哪是散茬是吧？ 对对对， 啊，说时迟那时快，拿出这个长手绢胡辣圈，说起来就打起来。哎，这大茬子，我跟你说啊， 我这大茬，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是怎么着？ 什么艺术体操？ 那是长手绢。 啊，这不是他是不是有两件兵器吗？ 混天绫、乾坤圈， 混、啊、天圈、乾坤绫 吗？翻了 啊，反正就一个圈一个绫吧，啊，对吧？完了这个就打将起来，好家伙，打的这是波涛汹涌，一个浪接着一个浪啊！ 啊，对对对， 好嘛，一个浪打了过来，精卫在旁边划着小船，娘娘， 这里没有，这里没有他，没有他， 这不浪来了吗？ 浪来了也没有他， 是吗？那天精卫没去。 没有，这故事不需要的、 啊。反正这个水势是越涨越高，越涨越高。哎、 嗯，对对对， 哎，待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 啊！ 啊，放好就在念经了，一看左哈子啦，乌都拉过来。 那别说了你。 笑声、掌声，非常的棒！ 哎，说可以， 西鹤真的表现太棒了， 他还想，他一直在那演， 刀头， 对，而且他手势也非常精彩，对。对 难道你们没发现我这个捧哏很关键吗？ 啊，特别棒，特别棒！ 接着， 三分抖，七分 来看女士版的。 哎， 好啊，好 吧，姐，我来王生怎么样？因为倒口我倒不了。 啊、你姐那口倒的，我跟你说， 哇塞， 能把自己倒丢， 倒海里去了， 倒出个中国地图出来。 来准备啊，准备啊，三二一，开始啊！来注意啊，三二一，他是 王生， 王生，您是苗圃，您是那豆根啊！三二一，开始。 哎呦，小曾哥，您怎么在这儿呢？ 哎呦，是徐然老师，好久不见了。 哎呦，好久不见。 哎，我跟你们说啊，徐然老师人家文化可了不得呀，我跟人家没法比。虽然我们俩是发小啊，一块长大的。 对对对，发小。 可是到了高中之后啊，我们俩的那成绩啊，就是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为什么呢？ 我没上高中啊。 那 ，有人给点笑声。对，我现在醒悟了，我得好好学习呀、啊 嗯，努力 啊。要不然这个知识就跟不上了，跟人家没有办法搭档。最近呢，我就开始研习上各种书籍了， 看书了，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了 哟。 名侦探柯南、海贼王，我都在手里拿着呢。 嘿，您再看一套七龙珠，再看一套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您知道吗？ 是吗？ 是什么呀？是您看点正经书不成吗、 啊、正经书我也看的，伦家也看山海经，听过没有啊？山海经宝贝儿， 等一下等一下 啊， 别叫这么亲热啊 啊。 您看《山海经》 啊啊！ 您刚那成语大词典看的都跟酱子似的，您还看《山海经》啊？ 啊，咋啦？ 《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言辞古傲，诘屈聱牙。 你说的啥？ 我刚才是个幻觉啊！ 啊，我就看这个嘛。 押韵。 你能看懂吗？你？啊， 当然能看懂了。 真看过？ 哎，我给你讲几个故事，你就知道我看没看过了，好不好？ 你讲我听。来来来， 精卫填海有没有？ 哎，罢了，精卫填海、 嗯、 山海经北山经的故事、 哎、我不知道哪儿的，我爱看这个， 嗯， 特别爱看这个精卫填海。你知道为什么填海吗？ 为什么？ 大 大汉奸呐，拉过来就填海，你知道吗？飘上来摁下去，飘上来摁下去，飘，再摁下去。 我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等等会儿， 我 怎么怎么着？怎么的？ 看这个民族气节的东西，我跟你说， 什么民族气节？这有民族气节吗？ 怎么了？啊， 精卫填海就是把汪精卫填海里去了， 要不然呢？这不就是填海吗？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啊、 好，这血丝呼啦这故事，您看看，精卫填海，您都不知道打哪儿来的是吗？ 打哪儿来的呀？ 精卫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小名叫女娃， 补天了。后来 这不是一人啊，这不是一人，这女娃呀，有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此仇，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哎呀，了不得，我明白了， 明白了。 炎帝的女儿叫精卫，对不对？ 小名叫女娃。 有一天她在大海上划着小船，一看，哇，一个风浪过来了。 对了， 哇，一个还说呢。娘娘，风浪太大了， 这怎么还来个宝鸡人呢？ 哎、你不说炎帝的女儿吗？ 啊， 炎帝不就是宝鸡人吗？这个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尊重历史史实嘛。 这破坏神话的美感呢， 我就明白你这故事了。 知道了 啊、嗯，可能记得稍微有点岔劈。我就知道， 又岔劈。哎呦，您这用这词儿都挺奇怪啊、 哎。别的故事我都还记着呢。 还记得什么呀？ 还记得寡妇之日。寡妇之日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啊？这故事我知道啊。 您知道吗？ 哎，汪精卫是个汉奸嘛、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就是个寡妇呀，没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您看看人家这个学术脉络。 我什么学术脉络？我 整理出来的吗？ 我整理什么？我整理、哪有寡妇追日这事儿啊、夸父追日。那也有叫夸父追日， 夸父追日，追赶太阳，边追还边喊：“你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 你怎么又一个宝鸡人呐？ 阎王爷说呢啊，要不换个黄龄话？ 哎，得，您换一个您真正看过的故事。 我真正看过的， 圣斗士里的也行。 哪托闹海，我最喜欢的故事，我跟你说。 哪托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托。 哪托三太子？ 你问谁呢？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老大金托，老二木托，老三哪托？哪托三太子？我就爱看这个。 我要不说您这记忆力有问题呢？ 咋了呀？ 名字记错了。 怎么记错了？ 老大金托，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吗？ 有。 你有什么有啊？你 皮托呀？ 你还真有啊你？人呢是老大金托，老二木托，老三叫哪吒。 哦，哪儿嘛？ 什么玩意儿？ 这个 老大金托， 一会儿樊爽老师来了，我跟你讲。 我疯了！ 我薅你脖领子呀！我再跟你讲，一会儿王生老师来了。 我血压有点高。 我跟你讲，王生老师开车的时候，高低一个刹车直接定那儿了。我跟 你 讲。 关键你们知道吗？你们各种眼神怼我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什么意思。 来，继续啊，继续走，继续走。 来， 继续。 他应该是什么呢？ 哪儿吗 ？Where 啊 ？Where？ 哎呀呀！ Where? 我请求您不要说英文，好吧？ 怎么了？我就 您去过庙里没有啊？ 没去过。 没去过。那下回去看看好吧？ 不去。 您去实地考察一下，您就知道您念错了。 怎么就念错了？ 庙里那墙上老写着一句话，叫南无阿弥陀佛 啊， 要念出来，叫南无阿弥陀佛。 为么子呢？ 哎呦，你还会说武汉话呢？ 哎呀，我们相声演员肚子里就是杂货铺 啊，这不都知道吗？梵文 都简化了吗？ 哪个梵呢？ 不是那 梵 啊， 印度故称梵。 那梵文这应该念什么呀？ 哪吒 啊，哪吒三太子。哪吒是这个李靖的儿子，小孩嘛，每天出去玩耍，弄得一身都是那滋泥儿， 哎，特别脏。 得了吧，洗洗去吧，就滋啦一声就把那肚兜撕下来了。 这肚兜都长身上了哈， 粘了嘛啊。 哎 呦、 哎呦， 就跳海里了，就开始游泳，就边游啊，就边搓这个滋泥儿，就边搓 啊。 嗯， 人家龙宫里怎么着了？ 有三太子啊，叫 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叫对，叫那个龙王三太子烩饼， 敖丙那是 敖丙正在吃烩饼呢。啊，这余光一看，哇塞， 在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儿。 我的天哪！ 当时他就急了 啊！干什么？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这干什么呢？我这是吃个灰饼都吃不好啊！说不好啊！ 这三太子这是哪儿人啊？这是 唐山人呐、啊，都说不好。 龙王三太子怎么能是唐山呢？ 离海近呢！ 哦！ 干什么呢？啊！ 干什么呢？ 干 什么 呢？吃个来， 吃个烩饼都吃不好嘛？ 吃个烩饼， 夜茶上去弄死他。 夜茶上去弄死他。 对 啊，上去弄死他。 哎呀，这三太子用这词儿，你听听。 好，这夜茶当时就领命了，拿这个大叉子。 哎呀，什么叫大叉子呀？ 兵刃呐， 五谷烈焰托天叉。 啊、哦，大叉子啊，拿着大叉子，领着虾兵蟹将，就领着这些小伙伴 啊，还小伙伴， 还有皮皮虾精，还海带精。 等会儿，海带怎么就出名了？ 咔吧，二位啊，二位 建国以后不能成精， 太乱了，你们俩 唐山搬家到朝阳去了。 差吗？我觉得还可以吧。 恰恰后来真的挺稳的。小曾老师真的，作为逗哏还好，他压住节奏了，也是塞话塞得好。所以还得是感谢二位哈，感谢希特，感谢小曾老师，以后常来做客。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锁定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明天 6:45再见。 小娘佛了，太大了。 Plans. I'm wearing all my favorite brands. Give me space for both my hands. You, 'cause it goes on and on and on.Crew. I'm in the club, so I'm gonna do. Yeah, just what the funk came here to do. Yeah, 'cause it goes on.